雨雨透过窗滴落我心，昨夜的心被风雨迷蒙眼睛，我的爱情已在昨日消失，用了我的心情面对一份空虚，今夜的你早已经消失踪影，今夜的我还依然寂寞如诗，小心翼翼忍住我的眼泪，当某人再提起，只说我不在意。聚散分离，只有叹息。收藏记忆，留给自己。今夜的你，在谁的怀抱里？回头望那昨日，一生未尽。 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原巨丰商业大楼，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，整租和分租均可。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，13831663890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接下

有时候会觉得生活当中呢，同一件事情想开了可能就是天堂，想不开就是地狱。多数人呢都想改变世界，但却很少有人想要改变自己。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，但是可以改变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不如换一个角度来想，该放的放，该淡的淡，该忘的忘，记得忘记是一句能让心灵快乐、痛苦淡化、生命绽放的美好的咒语，你说呢？ 给每一个爱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，工作太累曾露出的黄昏，甚至到凌晨。给每一个伤过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，因为我从不太认真，太少慰问，甚至太残忍。我欠了你一个吻，你欠了谁我不敢问，是什么让人慌了神，一错过就爱心有内涵。你到底欠谁一个吻，是他不是我你从不否认，他没耐心的

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。 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，到此换回一句活该。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我不痛无奈。好好的一份爱，可怎么会慢慢变坏？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刚把你换成一块。温馨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。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终的意外？ 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我将

也快乐吗？其实我早已不在意，只是偶然与你相遇，一生注定难纠缠不清。醒不来吧，就算爱你到底，我们谁也不属于谁吧，只是 这首摇篮曲，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，哄他入睡。